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那么什么人能晋升为皇贵妃呢？就整个后宫啊，皇上没儿子，就你啪生出一个，千晌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你因为是嫔妃，可以晋升为皇贵妃。或者说在后宫服务多年，功劳是大大的，你可以晋升为皇贵妃。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呢，这个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你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呢。首先可以借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了。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咱们慢慢来，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呀、只是掩耳盗铃。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儿的这帮人啊，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的读了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江英林。相对而言呢，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不妥当。宫妃先生皇长子，正妃生皇三子，先来后到，宫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宫妃为贵妃，再封这正妃为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啊。此外呢，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能安定。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啊。孙明想请柬，好不容易想出了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眼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为了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江英林免职外放。哎呀呀呀，这好戏呀就此开场了。一天后呢，这个吏部员外郎沈景上书啊，支持江英林啊。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啊。几天后啊，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江英林，沈景这个万历对妻是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江英林，沈景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的扛着炸药包往前冲，是前赴后继。人越闹越多，事儿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的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是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争得天翻地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这件事情成功的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 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呢。 然而此后啊，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呢，万历啊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4年多呀。当然这个不闹事儿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呢，在这4年里啊，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骆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呢，继续奋勇前进。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18年正月初一，解决骆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皇长子今年已经9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啊，这件事比骆于仁的9座裁契书更头痛，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啊，我没有嫡子， 他指的就是皇后呢啊，没有给他生儿子。 长幼有序，其实呢，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后，我才放心呢。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3层意思。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300两。那么最后呢，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这招糊弄别人呢、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啊，哪排得上你小子。于是呢，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9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这个明代啊，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这个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哎，就这样，这个两位仁兄啊，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行了， 我都知道了。 先生，你回去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申时行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申大人，先不要走。”皇帝已经叫皇长子来了，请您回去见一见。 10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啊，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可回到了宫中，在那里啊，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皇三子已经五岁了。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事到如今呢，只好豁出去。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我五岁就已能读书。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万岁，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呐，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啊。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了几句什么郑贵妃之耻，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再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啊，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书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们两个谈好的事儿，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儿。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什么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好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啊，内阁大学士王希爵上书：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呢，王希爵也是个老狐狸。万历那边啊，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希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世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书，要求册立太子。尝得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几天后呢，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书，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平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啊，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哎，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话，不干了。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呀，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哎呀，万历就得累死。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劲儿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啊，我们忙的呢，我们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这个王家平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哎呦，万历窃喜呀，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是什么呢？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长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然而上当的人呢，是他，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平呢？这个王家平是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呀，这是个不上道的人。王家平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呢，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啊，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府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呢，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呢，谁见了都怕，申时行的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去了。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王家平，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我了。王家平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15岁再说。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18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儿就6年后再办。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5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事情解决了，王家平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儿，他把皇帝的这一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诸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好家伙，万历闻听此语，气得差点吐了白沫。因为万历给王家平的并不是正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其实在这个古代啊，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呢，时不时编个瞎话啊，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那黑纸白字写在上边，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平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儿，以后遇事儿啊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啊，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平，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王家平呢是这样辩解的，册立太子是大事啊，之前很多大臣都曾因上书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啊，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嘿，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啊，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等长子到了10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长子10岁，是万历19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走，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啊，让老子清静一年，明年就立了。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啊。除这个王希爵外，王希爵怎么了？母亲有病回家去了，这是真的。那么大家都回来，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19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啊，一点消息都没有。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哎，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十九年毕竟还没过呀，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他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担当不起呀。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啊，你上书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没办法呀，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很快呀，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书》的奏书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横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可怜呐，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啊，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那么文章的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汤显祖字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呢，他42岁，官居六品。虽说40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儿，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30年前，汤先生以天下闻名啊。13岁的时候，这个汤显祖呢就加入了太祖学派，啊，当年呢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21岁，他考中举人，7年后呢，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呐，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3年后啊，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要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3年后再次赶考，这次啊，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怎么的？张首辅死了。那么汤先生终于成功上榜。由于之前2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思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啊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呢，开始写戏啊，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19年的这封上书，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书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啊，他也常用这招。立马皇帝就做出了反应，把这个汤显祖啊发配到了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啊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了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28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30岁的时候，写出了《紫霄记》。38岁写出了《紫钗记》。42岁被赶到了广东。7年后经查，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来回倒腾了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49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词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牡丹亭》全剧共15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情节呢比较复杂，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呢自己可以翻一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啊。诗人传颂《牡丹》一出，西厢失色。这个西厢呢指的是《西厢记》。此后呢传唱天下100余年，堪与之比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为官不羁，为文不朽，是以无憾。始赞200年来一人而已。总的来说呢，这个汤显祖的运气啊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是他还没赶上。汤先生上书2个月之后呢，福建千世旅馆就开炮了，目标呢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10大罪状。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恶人。万历啊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旅馆的职，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刀我一棍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呢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俗语有云，怕什么就来什么。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等的就是你。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啊，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了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事实上啊，这是他的幻想，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出泄，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呢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招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儿。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然而当下一封奏书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封奏书署名人并不多，只有3人，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平。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家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 帮着调解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书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平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啊，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儿一壮，待申首府签了名，泼下了水。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名字是别人代签的，这事儿我事先真不知道。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想来想去啊，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客观的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事情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书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也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这就好比拍好的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儿啊。这个文件转到了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未必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最后他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红的手里。这个罗大红是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呢，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红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为亲断亲哉，勿因小臣妨大典。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前尘曲折，不过是叹几分梦里人，怎堪一腔情深无人问，藏心分这一生，风月的良辰谁我同尘， 无情无恨无喜惹凡尘，无听无闻无人相思寸寸，看无山烟云云，看透离合聚分分，偏笑我天真，向人间寻温存， 千秋天下 重楼月下，不一世姻缘错过， 等得春秋梦醒魂如花， 情丝缠白发， 丝竹水若花，心生缘牵我，我此皆儿才，百年回首灯火一如今晚霞，何处觅藏，

北京时间9:00。 FM 98